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33集，开张大吉。红亭门的创始人叫薛红亭，此人可是相当的传奇。天尊传授天山派弟子的武功都是内功，并没传授外功，因此天山派各大弟子的武功都是自创的。另外，天山派武学藏书无数，学会多少是自己的本事。天山派内力纯正，弟子们只要不是瞎练，走火入魔的可能性不大。正因为如此，天山派出了很多门派的开创者，这也是为什么天山派被视为天下武学起源的原因之一。所谓的武林第一大门派，不只在于它的规模和人数，更在于它在江湖武林中的地位究竟有多重。薛红亭是个练武奇才，特别是轻功造诣极高，他自创的一套轻功叫玄庭功，当年曾经被称为天下第一的轻功。可是后来薛红亭跟一个神秘人比轻功输了，当时没人知道那个神秘人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这人用的轻功叫燕子飞。可现在众人联想一下，当年那个使用燕子飞的应该就是殷侯了。因为燕子飞太有名，所以很多江湖人都不记得玄庭功这门功夫了，再加上红亭门的门派非常小，很少有人关注。 在下薛青，是红亭门第三代传人，我要证明玄庭功才是天下第一的轻功，燕子飞是第二，所以我要跟你比试。 那黑衣人挑眉看了看展昭，岸上江湖人和围观的百姓早就不记得什么杂耍揭牌酒楼开张了，都觉得今天真是千载难逢的那么精彩。展昭站在栏杆上微微一笑， 你想怎么比？ 简单，你跑我追，我若追不上你就算我输，相反的，我若抓到你，我要你当着天下人承认燕子飞是天下第二。 众江湖人一听都觉得有好戏看了，这样展昭很难应对吧。可展昭却是笑了，爽快的点头， 没问题 啊，真的比。 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，就见薛青已经一闪出现在了展昭身后，抬手一把扫过去。展昭分明刚才还在眼前，可等他手扫过的时候，却只留下了一个空影。与此同时，就听到岸上发出了一阵惊呼声。不止围观的百姓，江湖人也惊了一跳，因为展昭已经出现在了半空之中。薛青一躬身往上窜了出去，展昭在空中一个变向，朝着岸边掠了过来。岸上众人扬起脸，就见展昭从他们头顶飞过，随后双脚不沾地，在空中一个转身往上窜了出去。三楼上，东皇门那四个徒弟就看着展昭从眼前飞过，楼里众人都探身仰着脸朝上看，就见展昭这一下窜到半空，超过了那根百尺高的长杆。展昭顺手一抄那个挂在杆顶的彩球，一转身单脚一点那根竹竿，站在顶端看下边的薛青，对他招了招手，笑了笑， 嗨，你会飞吗？ 众人都张口结舌地看着高处的展昭，无论是江湖人还是普通百姓，此时都只有一个想法，展昭说不定真的会飞。小四子仰着脸，小手遮着阳光往上看，问身旁的萧梁， 萧梁子，猫猫好开心的样子。 他在挑衅那个愣子呢，跟展大哥比轻功什么的最笨了。 白玉堂淡淡一笑，自从认了魔宫小公主的身份之后，在外人看来展昭应该担心才对，可事实上那猫却像是被从笼子里放出来了一样，越来越自由自在。每次看到它在空中飞的时候，总觉得它会长出翅膀来一样，燕子飞的精髓就在于自由自在，展翅高飞。薛青站在那根竹竿下面盯着上边的展昭看了良久， 我认输了。 众人都愣了一下，随后无语，这么轻易就认输。薛青皱眉，看身边几个起哄的江湖人，倒是理直气壮。 他飞上去了，我不接力飞不上去，所以他比我强，输了就输了呗。 白玉堂挑了挑眉，他天山派果然盛产愣头青，这个也是又傻又直。薛青一扭脸，回酒楼吃饭去了，看来也是来参加秋天酒楼的开幕礼的。展昭微微笑了笑，觉得薛青还挺逗，于是一跃。人群中又挖了一阵，有些不会武功的都担心展昭这么跳下来会不会摔死，只是展昭落地的时候轻巧的跟片羽毛似的，连灰尘都没扬起来几颗。三楼上，长孙瑶拉着花一尘： 师兄，刚才那一招叫什么？好厉害。 花一尘也摸了摸下巴，传言中展昭是个谦逊有礼八面玲珑的人，原本他以为会是个挺虚伪的人，不过现在看来展昭开朗自信，而且对自己魔宫少公主阴侯之后这个身份非但没有顾忌，反而还引以为傲的感觉。 果然名不虚传， 秦边也感叹。这时秋天早就把跳下竹竿的展昭给守住了。 南侠客，你摘了我的头彩可不准走了啊，一会儿要帮我揭牌的。 展昭微微的愣了愣，扬起脸看，就见酒楼最高处的牌匾上挂着一块大大的金绸子。展昭一笑，拍了拍裘天的肩膀： 裘老板，你这儿真有江淮第一厨吗？ 是啊。 你这厨子能借我几天吗？我魔宫办喜事缺一个会做淮扬菜的厨子。 白玉堂听得真切，微一挑眉，展昭原来是给九娘和吴一霍的婚礼物色厨子呢。展昭之前跟太白居就借了俩厨子，这一路也都在留意，貌似是因为魔宫的老魔头们来自天南海北，展昭想找几个最好的厨子给老头们做一些地道的家乡菜。秋天哈哈大笑，一个劲儿答应，表示吃完了饭就让展昭把厨子带走。小四子刚上岸，就看到远处有人跑过来。 爹爹！ 小四子叫了起来，跑来的是谁？正是公孙策和后边溜达的赵普。赵普陪着公孙买了药材，营卫们都搬上马车往回运。不过赵普觉得饿得慌，就拽着公孙准备找地方先吃饭。两人正想找找哪儿的馆子好，就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飞上了半空。 哦，展昭怎么刚来就跟人动手啊？ 两人跑来看热闹，于是撞见了小四子他们。不止公孙和赵普到了，另一头林业火和邹良也来了。林业火买了一大堆衣服和料子，正想继续逛，邹良戳了戳他，让他看远处，正好是展昭飞上半空的样子。于是二人也来了，还以为展昭跟谁打起来了呢，到了近前发现很热闹。这几人也是相当的惹眼，特别林业火和赵普还都特征明显，林业火的一头红发和赵普的一双阴阳眼。在场江湖人都交头接耳，出了什么事儿？为什么来了那么多高手？ 都是大人。 嗨，魔宫办喜事儿嘛，这几个人都跟展昭关系密切，大概是来过年喝喜酒的。 嗯，不止他们来了，包拯应该也来了。出巡队伍据说有几千人，没来苏州府，直接去了魔宫。 魔宫和皇宫的关系也不错，听说皇帝那边都送了贺礼呢。 花一尘拖着下巴，看着楼下的众人。 如今的魔宫应该也不是邪门的代表了吧？ 众人正议论，就听到身后有人说话。东皇门的四人回头，就见洛满金已经走了上来，就在他们旁边的一桌坐了。二言宫的人也来了，在另一旁，边坐边看下边的情况。花一尘他们再回过头，就见楼下聚集了两拨人，一拨人到了白玉堂身旁行礼，有叫师祖的，也有叫师叔祖的。白玉堂无语地跟众人点了点头，心说天山派怎么那么能收徒弟。 而另一边又有一波人跑到展昭身旁跟他行礼。 少公主 呀， 展昭笑嘻嘻打招呼，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江湖门派，属于正派，很少人知道他们都是魔宫之后，他们以前也没声张过。不过自从展昭认了自己是魔宫少公主之后，好些魔宫后代也都不怕表明身份了。其实洛满金说的也没错，魔宫代表邪门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。瞧瞧下边，正派之后和魔宫之后相处得多融洽。裘天乐的嘴都合不上了，请众人进楼。他是万万没想到竟然来了那么多厉害的人物，今天开张真心选对日子了。可就在众人准备往里走的时候，就听到小五冲着远处叫了一声，随后是小四子的声音： 尊尊和英英哦。 众人都回头，就见远处庞玉和包岩双手提着好多东西正溜达，身后是天尊和英侯。天尊大概是刚买了把什么扇子，正研究扇面上的印戳呢。殷侯也似乎对那把扇子挺感兴趣，正跟他一起看，两人还在讨论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庞玉和包岩陪着二老逛了一上午，累得脚都快断了。天尊今天买东西买得挺开心，主要是包岩小才子识货，给他挑了好几样稀罕玩意儿，字画应该也都是真迹。庞玉和包岩双手提着天尊一早上败家得来的战利品，就想找个酒楼赶紧歇一会儿。一抬头看到展昭他们了，赶紧往这边跑。这边厢天尊和殷侯是慢腾腾走，那边厢的江湖人早就骚动了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天尊和殷侯。于是整个酒楼的江湖人全都冲到了外边看，裘天就捂着胸口顺便拖住下巴。 今天果真是开张大吉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